做公益。 北京时间16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隐蔽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在国际会展中心的新进博的特别的直播。我是学姐， 我是海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第5届中国国际博览会的特别节目，激发全球开放新功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那么在前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包括有人工智能，包括汽车，包括医疗， 对， 方方食品等等， 我想对于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网友啊，非常关注，因为每年的消费品展区也是和大家最贴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展品的一个区域啊。 消费者展区的话，如果要说你说我们要关注的话，关注哪些方面？ 我就从女性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化妆品。 化妆品。 每年我觉得一开始大家比较关注的都是一些化妆品类的一些高科技啊。 我昨天听到一个谁跟我说，说那个有一个梳子，就是可以梳头的时候，他就把头发给染了，然后还有一种洗发膏，他洗头发的时候就把头发给染了。我说我去找找看，这应该也是化妆品当中， 应该属于消费品展区当中的。 但是呢，更多的人呢跟我说的时候说，哎，你进去看一看里头有没有那种什么，哎，我忘了，蓝色的盒子的，这个某什么品牌的化妆品，什么蓝色化妆品，我都不是。 其实我去年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来打卡，然后呢，我们就说到有一个这个口红打印机，能想象吗？口红打印机，怎么口红打印机呢？后来我到了现场之后一看，它原来其实就像是一个保暖杯的一个形状，然后上面呢就像我们女孩子经常用的一些粉饼啊，就圆形的。然后我就问那个展台的这个人员，我说这个是怎么使用呢？他就告诉我下载一个 app， 然后通过那 app 之后呢，他通过你的拍摄线一张照片，然后选择适合你肤色的一个色系， 个性化。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女生如果买口红，一支如果不是天天用，几乎是用不完的，所以你基本上你都是可能买了很多支还是很浪费。它那个呢，就可以帮你独家定制适合你的唇彩的颜色，而且每次呢只打印一点点，就直接打印在那个机器里面，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个粉扑盒之后直接就带走，然后随意的取妆。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当时一直以为只有在它这个展柜才能看到，没想到后来同步已经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旗舰店上线了，是可以买到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的话，无论如何得把化妆品得请过来 聊一聊， 对吧？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旁边就坐着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的公共事务副总裁刘威。刘总你好。 你好，海波老师， 欢迎刘总。 好， 我们俩刚才聊的那个关注度， 嗯， 您这边是应该是最能够体验到的，是吧？ 对的，应该要讲说我们化妆品就日化消费品展区，每年都是最美最亮眼，也是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打卡最热烈的地方。 美女如云。 对对对对对，每天早上8点半就开始全部排起队来了。 哦， 什么是最 最热 人的，对， 最热。 我觉得应该讲说，进博会它真的是这个展示新产品、新技术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平台。 只要是新品， 对，最接，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还不仅是新品，因为它是就是我们消费者平时你要么在网上买，要么呢就在柜台上买，但是一下子能有这么多集合的品牌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尝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特别觉得欢欣鼓舞的。另外嘛，就是林小样， 全是新品， 嗯， 然后又全是这个首发，然后放在全部放在自己的面前， 嗯。 就让自己直接面对厂家，天哪！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档呢，也可能是很多的听众和网友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派送小礼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今天你来看我们这节目，收听我们节目， 现在就是现在啊， 就有福利。 所以我们要把参与的方式告诉大家。 嗯、 那么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就是关注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输入“进博此刻”四个字。 嗯。 我们基本上是15分钟的时间，只要你在这个15分钟内发送了进博此刻在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啊评论区，然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机器的系统的自动的筛选，那么我们会抽出5位幸运的网友，会送出我们的奖品，和化妆品有关的。 哎，刘总，等会儿你把那个奖品我看都带过来了，等会儿不拿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等一会儿啊，给我们看看里头都什么东西。 好呀，好呀，我相信一定是女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 嗯。 然后我也建议我们的男听众也赶紧踊跃的报，因为这是绝对是讨好老婆和女朋友的好机会。 雅诗兰黛已经参加了几届这个进博会？ 我们今年是第四届。 啊，第四届。 对对对，我们前两届带来了水晶宫，今年呢，我们呈现了一个叫金彩阁，金色的金，彩色的彩，然后我们觉得因为这个进博会总的来讲的话，今年我们的亮点要更加突出、 嗯、 我们今年是我们日化消费品展馆的首个零碳的一个展馆 啊、 因为我们今年也是首先是在选取材料上面就特别注重环保。 哎，你说这个零碳的话，现在因为这是个高度关注的词， 对对对， 所有的企业包括所有的这个用户也都非常关注的、 嗯、对的对的。 所以说您一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特别想了解它当中背后的这个故事。那么现在呢，我们记者就在化妆品的那边的专区 啊、哦、是吗啊 是吧。 我们现在呢，记者刘婷呢是在我们的消费品展区、 啊、 接下来呢我们也连线他，一起先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此刻信号呢交给我们现场的刘婷。刘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薛金海波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下午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国家会展中心进博会的 5.2 号馆，但是看到我其实所在这个展台是我们优衣库的展台，这个时间段呢也邀请到了我们优衣库的可持续发展经理丁云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刚刚我也听到海波说到这个我们的零碳低碳的一些愿景，我们选择的现在就看起来非常绿绿可爱的一个区域，能够介绍一下就这个区域它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和一个技术。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专区，那在这个区域呢其实我们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如何变成一件摇粒绒的成衣。那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呢，它通过回收之后我们可以转动它来互动一下， 转一下试试，转一下试试，其实很轻松哈， 但是大家可以看上面， 对， 通过了回收之后呢，一个瓶子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颗粒，细的一个颗粒。那么细的颗粒呢，在通过融化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再生聚酯纤维。对，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的过程了， 对 吧？ 对对 对， 颗粒变成了再生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非常细和柔软的再生聚酯纤维。那么再生聚酯纤维经过了加工之后，就会变成了一块面料。那这个面料呢，就会展示最后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漂亮的摇粒绒。那今年也是优衣库首次推出了100%再生面料的这样的一个摇粒绒的成衣。那这边展示的其实都是100%再生面料，包括这个拉链的部分，包括金属啊这些标签等等的部分都是再生面料制成的。 哎，但这个看起来这个面料它的感觉啊，柔软度和这个手感都不一样，它 全部都是用同一种材料，还是说不同的材料，差不多的技术来实现？ 它的原材料呢都是再生聚酯纤维，但是呢它的工艺是不太一样的。 工艺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短绒款，有这种长绒款。 嗯、 长绒款呢它通过增加了克重呢去增加它的一个柔软度，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下它非常的一个柔软亲肤和舒适。 嗯、 那同时呢因为这今年的缤纷色彩也非常的兼具时尚度。 嗯，是的是的，其实每年啊在进博会上我们来到优衣库展都会看到非常大的非常亮眼的这个装置啊，然后进博会其实也是很多产品和技术首秀首发的舞台，所以现在呢我们跟着丁云的步伐去看一下在今年的进博会上首秀的一个展品，应该是一个装置哈，大家看到也非常高，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也是在进博首秀的对吧？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装置呢是我们专门为进博会打造的这样的 2.5 米的巨型魔力保暖内衣 HeatTech。那这个 HeatTech 我们希望展示的是说它如何通过把人体的水蒸气转换成热能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互动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光球呢是我们模拟的人体散发出来的水蒸气。对。那我们把这个光球呢放到我们的那个衣服上的纤维上呢，它会变成红色，那也就代表着它的人体的水蒸气变转化成了热能。那我们其实发热这个黑科技它是怎么去实现的，其实这边我们也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说明，就是它有四种纤维，然后每种纤维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包括吸湿发热保温弹性等等，那大家通过放大镜啊以及这样的一个说明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它们之间是互相怎么去协作的，并且达到了这种吸湿发热保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也是非常环保的，这样的技术现在是已经非常广泛的说运用到我们日常可以穿的服装当中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因为我们 HeatTech 已经在全球确实也畅销了19年，所以每年都会推出一些新款，包括色彩丰富的，还有这个翻领的，以及这种黄布格的，以及这种非常领子芭蕾领等等各种不同款式的这样的一个贴在保暖内衣，也是适应大家不同的需求。然后这边是为大家去展示一个三种的面料的一个厚度，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也可以触摸一下，其实它都是非常的薄的，但是呢它这种三种面料是可以适应从零下15度到零上15度这样的一个气温去穿着。 好的，我们再往前走啊，这边看到是优衣库和另外一个品牌玛尼它的一个合作，其实刚刚也提到很多这个首秀首展，那这样的一个系列我们就顺带的看一下，它是在接下来即将上市暂时还没有上市的一个产品对吧？ 对的，大好设计师刚刚有一个联名系列，那我是在进博将会在12月份去上市，跟大家去见面的。 好的，我们现在因为可能现场信号的一些关系啊，刚刚刘婷呢其实是在优衣库的展区给我们介绍了在展会现场呢它会有一些低碳的元素在里面，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很多展区当中的一大亮点。 然后你说 刚 才我们 说到 零碳的，刘总说的零的，立马我们的服装的这个现场就出现 了，也是一样。 对，我们今年就是特别注重那个环保的材料，我们其实是用了3900余片的弧形的一个软木片，然后做成了一个像软木帘一样的，那它这个软木帘呢就是能够呈现出一种柔软韧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可能也是表达了我们品牌为所有的女性创造美丽这样的一个初心。那它同时呢就是体现了我们公司长久的绿色环保和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它第一个它是可以绿碳环保的一个材质，另外一个呢我们明年相信还可以再可以持续的这个循环再利用，包括我们今年的展台也是持续的这个循环再利用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目的。 其实说到这个进博会的话，我们肯定是我们亚善泰跟进博会的这个关系的话是越来越紧， 对的， 对吧？这个四年里的话，我听说的话是引进了四大国际全新的国际品牌， 对， 2500多个新产品， 是， 这个数量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对化妆品来说是吗？ 对，应该是这么说，特别是这个新品牌，我觉得就像刚才我向您二位说的，这个进博局呢，进博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从第二届开始参会开始起，每年都会放一些新的国外还没有进来的品牌，同时其实它也是测试一下消费者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在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呢，就展示了我们的一个高端的两个高端的法国的香氛 Clean 和 Fadrimo， 结果就发现消费者特别的喜欢，然后也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把它引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在2020年6月份，我们就在国金开了两个全球的新概念的一个店。另外，我们今年8月份，我们的高端的护发的一个品牌叫阿凡达 Avida， 相信二位也了解。那它主要是就是为消费者提供那种绿色高效这样的护肤和护发的还有产品，所以这个也是一经推出就受到大家的欢迎。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就是进博会的这个展区里面，然后能够达到一个跟消费者之间互动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那其实让我想啊，这个对于很多的我们的展商来说，本身进博会它有很多重的一些功能。一种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要引入的话，不妨就做一个试水，先来探一探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对它的需求有多大。第二个，我觉得每年呢，其实也会有很多我们品牌一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展品，当然也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在里面。那我也想请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今年的话，雅诗兰黛的话，会有一些在展区能够看到些什么。 今年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我们零碳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外呢，另外我们就还有两大的亮点。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会继续展示我们的新品牌和新的产品。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会有更多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包括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研发中心今年特地它设计了一个跟消费者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可以从产品的就是一些概念，从这个阶段开始一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链条，它的一个过程消费者可以体验。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大亮点。 我们今天要好好聊聊化妆品，聊聊雅诗兰黛它跟这个进博会的关系，以及跟中国市场的这些关系到底还有带来哪些亮点，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千帆竞，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这个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好，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国家会展中心我们进博的特别节目。此刻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啊。首先我们欢迎两位，一位是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樊佳玉啊，欢迎樊总。 樊总你好。 啊，你好。 哎，这个樊总的话也是这个非常忙碌啊。这个实际上在一开始的话也没有赶到我们这边来，实际上这个进博会的话安排的这个工作是应该是非常满的。 嗯，是的。 是吧？ 对。 这个还有一位，这个刘总也告诉我们，就刚才也跟大家做了这个介绍了。但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有特别的， 是有一份小礼物呢要送给大家。那么刚刚就是在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大家在我们的话匣子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发送进博此刻，然后15分钟的时间啊，如果你发送了，我们系统会自动来抽取5位送出我们的礼品。 那让我看看 具体有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把这个给大家在现场做一个展示啊。 哇塞，这个都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听众的奖品是吧？ 对对对，其实都是我们明星品牌的 明星产 品。对对对， 我还没有拿完吗？ 好多啊。 是，所以今天我们会有5位的这个幸运的网友啊，如果你参与了我们的点评，就可以拿走我们放在现在我们的直播台上的这些奖品了。嗯， 给我们介绍一些哪些的话是我们消费者最喜欢的？ 但这个里边有那个海蓝之谜， 嗯， 经典型的精华面霜，因为它有很好的抗老修护作用 啊， 相信消费者会，非常 对。而且这款的话，对于就是不同的肤质，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它还是对于稳定这个皮肤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你看，一进入到这个 化妆品， 男主持人就没有办法 对女性来说 走了、 嗯。 还有是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修护。精华眼霜 啊、 嗯，这个也是属于就是同系列当中的一些明星的产品。 对，它是 金老师对我们特别的了解， 是黑眼圈的。 对， 嗯。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大家比较常见的，这边还有一个是其实来自于倩碧的我们的这个小黄油，这个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因为 这个 就是 等它、 是这个 倩碧的黄油， 那个是我们的灵芝水， 对， 啊、 这个是 悦木之源的灵芝水。 灵芝水是可以去闭口的， 对、 啊、 就是如果 维稳肌肤 青春期，就是如果、嗯、或者不是青春期了、嗯、就是皮肤状况不太稳定发痘的时候用那个还比较有效。 嗯， 你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如果要是现在怎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我觉得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刚刚在15分钟的时间当中已经把参与的机会公布出去了，在我们的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您只要打下4个字进博此刻，今天呢我们就会系统抽取5位送出我们的幸运奖品了。 这个雅诗兰黛的话确确实实是中国消费品这个当中的话特别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嗯， 是吧？ 对，因为我想它主要是有很多品类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大家，但是我想通过进博会的话，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以往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这些产品，同步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啊，或者新的一些理念都能够带给大家。因为刚刚其实刘总也介绍到了我们这个4届的进博会当中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产品，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发布一些集团的一些重大的事项在那个里面，包括我看到我们说在2020年进博会的时候，当时是宣布在华投建全新的世界级创新研发中心， 对， 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公益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活动啊运动，来支持我们的这个中西部包括华东内陆区一些贫困的患者等等。 我特别就是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就光看这个品牌雅诗兰黛的话，在中国的话这样家喻户晓的话，它的秘诀是什么？范总。 秘诀是吗？那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我们是30年前进入中国的。 嗯。 那雅诗兰黛品牌本身是由 Mrs. 啊、劳德夫人她在76周年前成立的。 嗯。 46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用自己的名字赋予了这个品牌的生命。 嗯。 缔造了一个有优雅气质的品牌雅诗兰黛。 嗯。 她坚信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是美丽的。然后53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个天价面霜，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白金面霜。 对。 在那个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推出了小棕瓶精华，这个是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修护精华。 其实93年的时候刚刚进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雅诗兰黛和倩碧， 嗯， 对吧？这个时候当时的话，我记得是在华庭伊势丹。那个时候的话已经是哇，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家喻户晓。 对，那是那个30年前。 嗯。 然后进入中国之后，雅诗兰黛也是不断的吸取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嗯、 然后在大概15年前左右又推出了红石榴系列，那么完全是正因 中国消费者希望去除去黄去暗沉的需求，推出了红石榴系列，所以让这个品牌跟中国消费者就更近了。然后在过去的30年间一直是推陈出新，不断地推出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产品。 嗯， 然后我也想讲一下那个黄油和倩碧的那个三部曲。 嗯， 那其实倩碧呢，它那个英文名字翻到中文，其实它是有诊所的意思。它是在68年在美国诞生的，当时是由美国的 Vogue 杂志的主编Carol Phillips 和纽约的皮肤科专家 Norman Orentrats 他们这两个这个博士和他一起，然后在亚山岱夫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创立的这个品牌。那从皮肤科医生的视觉呢，完美的肌肤是可以被塑造的，所以68年他们首次提出了清洁、去角质、保湿三步护肤步骤，无需层层堆砌的那种护肤理念，只要管理好皮肤的角质，修护好皮肤的屏障，就可以拥有健康的完美肌肤。所以倩碧也是第一个品牌提出减少过敏源，始终坚持所有的产品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香料，只科学高效的成分，这样可以减少对肌肤的那个负担，而且更严格的过敏性测试来确保产品安全着效，确保敏感肌可用。所以它是化简为宜，恰到好处，这是倩碧三部曲非常有名的。就是它当初最有名的一个广告，就是一个牙膏牙刷，就是你每天一天两次，三步就够，所以这是它的那个理念。 您说您在那个展柜上，就是您看那现在这几年的这个进博会的展柜上，总会有很多的人来。 嗯， 您发觉没有，就是最喜欢是这个什么产品，就什么样的年龄的最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能吸引大家。 你是说所有的品牌， 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产品。我们因为旗下有好多品牌在中国不一样。刚才介绍的是雅诗兰黛和倩碧，那也很，我们有一个品牌很受欢迎，就是海蓝之谜。是我们旗下一个非常高端奢华的一个这样一个品牌。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和育龄的一个功效。 那这个实际上它会对于就是初老女性的话，它会比较有效一些。 对， 就是可能对于年轻女孩子的话，只要做好基本的一些清洁补水，那么可能面对了这个女生不停的要在抗老嘛，可能你还要有一些这个去黄啊，然后除斑啊。但是像雅诗兰黛这一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海蓝之谜这一款呢，它相对就是可以稳定肌肤，然后呢可以补充适当的一些营养。 如果要说是就是让这个雪景，你要是去逛这样的一个进博会的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展区的话，你会寻找什么东西？ 我会去希望能够在展台上看到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因为我觉得像不管是在任何的领域，就是如果你要去进行一些选择的话，你肯定是，我们说不是说只选贵的，而应该选对的。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两年的进博会有很多 它 有体验的专区嘛， 可挑选的品牌 太多了， 太多了。 对，所以你不知道哪一类是最适合自己的。但往往如果你要去试的话，你有可能会试错。但比如说像倩碧这一类呢，它是无过敏性的，相对来说对你肌肤的这个负担还小一点。但有一些化妆品，它可能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它未必特别适合你，那么你就会有反应。所以如果能够到达我们现场展台，我以前就特别喜欢一些体验的这个就是专柜，我会去问。然后之前我们还会有测试一些你的肌肤适合是属于是干性的还是混合性的，那么这样呢，可能相对它就会推荐一些产品让你来尝试一下。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通过专业的一个推荐之后，你就能够找到相对比较适合自己的东西。 两位老总发现没，现在消费者 雪景 太精明了是吗？ 雪景特别适合来参加我们的消费者洞察，也特别适合我们研发中心的专家来跟他进行互动，了解消费者需求。 但实际上就是如果开展会也好，或者说是做什么样的这种展览也好，是你们应该是需要这种消费者，实际上它是相互教育的一个概念是吧？ 是的，其实因为进博会也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的展台了解很多的品牌和产品，那么我们也是通过消费者知道他们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在闵行有一个全新的 R&D 中心，是我们是全球一流的研发中心。 R&D 中心， 那就是研科技研发中心。那么我们在进博会上所收集到的很多消费者的需求，我们也会尽快的反馈到这个 R&D 中心研发中心。 会吗？ 我们会 就是有消费者的这个诉求回来之后，我们就反到这个中心去。 对，我们会反映到那个消费那个研发中心。 嗯， 那这样他们在配方的开发的时候，就可以他把中国消费者的一些需求理念可以注入到一些新产品的概念里面。 那学姐，我采访，我现在变成采访学姐了。你会发现你喜欢的品牌或者种类或者是某一个产品，它会有变化吗？ 嗯，会啊，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不停的更新的。 嗯， 最简单的，我觉得包装上的变化，这个是很外化的，对不对？但是其次，但是女孩子有的时候也会为了这个外包装，也会去购买一些东西。 嗯， 但其次的话，成分很重要。因为有的一些成分以后它会不停的优化嘛， 嗯， 就同样比如说它里面的含量更高了，现在都会很讲就是实验室的那些，就如果某个含量高了，它对人体就是对你的皮肤是有作用的， 会做比较实验，你们有 对 啊？我 然后我刚刚很关心的是，因为如果能够在现场啊发现这里居然没有适合我的一些产品，如果我希望这个品牌或者它未来某些产品当中能够再细化出一个分类，我觉得这种反馈是很重要的，这也恰恰是进博会能够去吸引大家或者让更多的一些展商愿意来的一些原因。 我们今年的这个展会里头就有一个研发中心专门设计的跟消费者的这个互动，实际上是要开发消费者他有一些什么样对于新产品的需求和概念。所以刚才学景讲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能搜集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然后消费者他也可以贡献他们的一些特别有见 好的建议， 好的建议和认识。 嗯，哎，海波这样好不好？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个时段我们要送出特殊的福利的。 有了吗？ 目前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目前我们这个化妆品小样的五名幸运的网友啊，已经出炉了。我们来报一下名单。一位叫大瓶子啊，一位是网友叫一天吃四顿。 那就不用化妆。 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个是 SJDSR418 这位网友啊，还有个 CC 每天笑西西，还有一位是 YLF， 恭喜这五位幸运的网友。但是呢，这个五位的话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微信这个视频号的后台，要把您的这个真实的姓名、手机的联系方式以及您的地址要一并的发送给我们，要尽快哦。刚刚这个五位，然后就可以今天把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奖品带回去了。好，也非常感谢其他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网友，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网友，在未来的几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小的惊喜来带给大家，也期待您更多的关注。 这个进博会的这个舞台啊，像对所有的公司来说，我们今天刚刚采访了特斯拉， 嗯， 还有医疗的品牌这个 雅培， 这等等，对他们来说都会意识到，就是进博会这个舞台对他们说简直太奇妙了。这个一个医疗器备的话，可能我要经过审批的话7年到8年，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可能2年我就进入到临床。那么可能对特斯拉来说的话，我收集了大量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我的反馈的这个速度也会非常快。对化妆品来说，我想这种效应会不会更加迅速？ 是的， 对吧？ 嗯， 就是我们您说的那个科技研发中心啊等等之类的话，如果收到这样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效果的话，我尽快的能够有新的产品出来，可能就在明年的这个进博会上又有的展出了。 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届参加进博会，其实这一次我们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有很多灵感也是来自于那个进博会消费者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灵感会？ 我们这次有五个系列，比如说啊，我们这次会有雅诗兰黛会带来白金的、黑钻的黑松露、黑松露的精华，也是受到消费者的一些启发，因为消费者希望我们的高端的精华不但是有抗老的效果，也有美白的效果。所以我们这次就推出那个受到的那个灵感，然后我们推出这个产品呢，它是能量资源来自于那个黑松露。然后它的那个黑松露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它是来自于南法米约小镇，每棵松露都要经过5到10年的天然生长过程，然后由我们全球独家合作。非常费时费力的，然后不是每颗都符合标准，然后是用钻石甄选的 4C 标准来取舍的。那么它的法语里边这个它的那个南法诺瓦钻级黑松露，当着诺瓦的意思就是黑色的音译。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要挑选那个墨黑如漆的松露，但凡掺杂一点点灰就被舍弃掉。然后呢，这个用黑松露的精华， 会运用到这个产品。那同时呢，还要提一下我们的 SATU 的核心抗老科技。那雅诗兰黛的白金实验室是跟世界两大顶尖的学府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科研团队联手十年，来把那个 SATU 的这长寿蛋白的研究从医学领域带入到那个护肤领域。所以呢，这个产品它是能够促进肌肤里的三重冻龄蛋白，不止胶原蛋白，还有弹性蛋白和纤维蛋白，所以这样可以做到素颜紧致。那前几次进博会的时候，有消费者提出，那么有没有可能除了抗老，还是要有一些美白的功效？所以我们也是在配方当中加入了稳定高效的美白成分 AA 二级，那么协同 SATUM 科技，那样这样呢，就是让肌肤又能够抗老又能够美白。 我觉得樊总是最好的销售员、 要讲到 一丝不苟， 后续的这些故事其实也是要把很多的我们的选材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品控啊都要告诉大家、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护肤品上对皮肤的接触它的影响会很大， 对， 所以一定是帮助大家守好安全的这一关，我们才会有后续的这些功效的说法。 对，但是从进博会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就特别想问两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进博会对这个品牌啊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吗？ 有意义啊。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展出了一些新的品牌，当时还没有进到中国。那么前两年我们展出了一个天然的美发的一个品牌叫阿凡达阿维达， 这个 这次我们也带来了这个产品。那当时中国消费者就非常喜欢。那么阿凡达这个品牌呢，它是1978年时候那个创立的。其实它遵循的是一个绿色哲学。当时我们在展台上展出的时候，消费者就特别喜欢。这个产品呢，这个品牌它是零妥协的绿色哲学，就是它有三个那个零妥协，一个呢是成分零妥协，每个单品都有90%以上的天然植萃，气态萃取，高纯度、高净度、高浓度。因为当时消费者，我们在展台上听到消费者很多反馈，他们希望一些高效的成分，但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的消费者希望有些天然成分的产品，所以这一个是成分零妥协，另外一个是功效零妥协。这个阿凡达这个阿维达这个美发的护发的品牌，它是数万次的实验打磨每一个配方。我们所谓阅头无数是头发的头啊，就是要有，然后有50000多名专业发型师亲自去测试的，然后给各种不良的发质重新注入新的蓬勃生机。另外一个零妥协呢，就是零废弃主义，零废弃物生产。那这样呢，就是我们是100%的风能发电，83%的生产废物再利用，就是环保再包装，循环再包装，这样一个理念。那这个产品就在我手里边的，它就是这次带来的新的产品，叫丰盈强韧那个系列。因为它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熬夜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很多消费者觉得自己有高颅顶或者发际线 特别冲淡， 然后用这个产品就可以帮助那个头发的护理。那有好多人还叫它小绒毛，因为就是用好之后是发现有些小绒毛头发上。 这个真是啊，就是因为我刚刚在这个进博会前采访了国家实验室，就他们告诉我的话，他们那个实验室里做比较实验的时候，经常会找一些志愿者。这个志愿者的话呢，就会用不同的这个洗发分组之后，然后他说真，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防脱发的洗发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忽悠？他说我告诉你是真的，为什么？他如果没有比较实验的结果，他是不可以在瓶上这样标注的。他说我们呢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用梳子去梳头发，它掉落几根，我们都要依次的计算，它掉落的少，我们才能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这个消费者来说的话，它的使用的话，还真的是管用。 那么像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些都是今年在展会上就能够看到的。 我们前两年就在展会上在展，虽然在中国还没有那个进入中国当时，但是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是加速了在中国的上市，所以今年的7月底8月初在上海开了首店，在那个前滩的太古里开了首店。所以正式登陆中国。 所以说这个因为雅诗兰黛的话，在雅诗兰黛在进博会上的这个贡献的话，就是大量的首发 这个手电， 嗯，对， 还有这个新品，对吧？ 嗯， 这个等实际上是应该是我们这个进博会艺术校园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环。 对的，因为前两届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些香水的品牌阿 V， Fadligmore 和 Killian， 也是进博会上展出。然后我们是在去年，有另外两个香氛品牌，是因为在进博会上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就加快登陆中国，所以在去年也是在上海开首店。 嗯，如果要是给我们种个草的话，今年我们进博会的这个亮点，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 啊，今年我刚才讲有带了很多新品，包括刚才雅诗兰黛的黑松露的精华， 嗯， 然后我们这个阿凡达的一个品牌的强润系列， 对， 紫森林系列，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瑞墨之源，我们有瑞墨之源的那个鱼鳞木精华，也是一个新品的系列。 Origin 就是这个小样，这个就是 Origin。 嗯，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Bobbi Brown 有一个那个彩妆师品牌的一个口红。 嗯， 还有一个地家庭的首创的绷带绿泥膜，就我们带来五个系列的一个新品。然后我们也有新品牌在展台上展出，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因为进博会的那个溢出效应，将来也会加快其他一些新品牌的入驻。 嗯，这个还是非常可期的，因为从雅诗兰黛参与进博会的这个四届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确实有很多展台上的一些展品就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购到的商品，那么这也是进博会带给很多企业啊最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也期待您继续关注。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元祖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级，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广播是历史，诉说着百年的沉淀。 广播是记忆，追逐着声音的盛宴。 广播是梦想，承载着共同的希望。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那么在我们进博会的现场呢，其实本届进博会是好戏刚刚开始，我们整个直播的进程当中呢，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世界开放报告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世界开放报告2022重磅发布，首次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有关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会议现场的记者赵红辉，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红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世界开放报告啊，可以说是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一个旗舰的报告。那么今年的报告呢，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完善了世界开放指数，同时也是进一步的提高了指数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那么根据今年最新的一个报告指出啊，在2020年呢，世界开放的这个指数是总体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在2020年呢，世界开放指数是 0.7491， 比2019年呢下降了 0.02%， 比2008年呢下降了 4.1%。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导致的这个跨境社会隔离加强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报告呢，也进一步的分析了在全球范围内各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开放指数。那报告是指出啊，2020年呢，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一个经济体，那么中国在其中的排名呢是第39位，排名是持续的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世界开放指数啊，报告还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学理性的探索。比方说这个报告是指出啊，对于各个经济体而言，它的开放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使这个发展的指数提高 0.512个百分点。那么由此呢，报告也是提出了一个叫做开放合一度的一个理论，也是尝试回答什么样的一个开放是更合一的一个开放，怎么样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开放。此外呢，报告其实也是展现了过去十年中国在这个开放领域的一个成就和贡献。那么过去十年呢，中国是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一个对外开放的格局。比方说这个报告当中就发布了一带一路经济体它的一个开放的指数。在2020年呢，一带一路的经济体开放指数为 0.7218， 比2019年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比2008年和2015年呢分别提高了 5% 和 1.7%。 那么在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啊，除了2009年同比下降之外，随后的11年间呢，一带一路的经济体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开放指数都是比上一年有所增长的。所以也是体现出啊，这个一带一路经济体它持续扩大开放的一个趋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扩大开放的巨大的潜力。那么这个报告也是指出啊，中国开放的这样一个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向前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像是进博会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在五年来呢，它的国际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也是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汇全球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是为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持续的贡献了中国的方案，也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红辉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啊，想请两位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刚刚其实我们记者也提到了，在这个报告当中，实际上也是不停地展现了我们五届进博会，我们有更多的、足够多的市场的需求，我们也会有更加韧性的这样的一个应对市场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从两位来讲，就是通过我们这四届进博会，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对美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吗？会， 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非常愿意，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吧？大家还是非常愿意的。我想在接下来的中国的投资发展计划的话，可能就是雅诗兰黛说非常要考虑的吧。 对的。创新是我们做高端美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然后中国消费者是我们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感的一个来源。那在第三届的进博会上呢，我们完成了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创新研发中心落户上海闵行的签约。这个研发中心呢，在今年的十二月份，就接下来十二月份，正式投入使用。研发中心将汇聚一流的研发人才，去探索中国消费的需求，研发卓越的产品，真正的实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世界。那过去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很多是我们用西方的那个配方， 对， 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过去的话呢，就是感觉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国外先用完，然后我们 对的 中国消费者都发现国外有一个新品出来了，但是现在的话，新品是现在中国落实到中国的消费者这个手中。 对的，我们现在是非常重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按照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我们研发研发配方很多是在中国 然后跟国外几乎是同步的。 而且现在的话，更进一步的话，就可能我们在研发上面都会适应中国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这方面的配方啊等等试用啊等等。 嗯，然后也会在中国做很多的皮肤测试，看适合中国消费者的皮肤。 因为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 庞大的， 而且非常高级，就是大家实际上就像刚才雪景说到的那些，就是他们的认知、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视野就非常的宽阔。然后除了我们刚才樊总介绍的这个创新的部分之外，我们也会在供应链方面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我们最近也刚刚要落户一个供应链管理的公司。那么现在其实中国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五年的咱们国家的发展的计划，那中国的这个生产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物流这个方方面面都是飞速发展，所以我们也会在中国探讨这方面的一些机遇。 这个中国的消费者的话越来越高端化，对吧？而且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话也是多样化，这个 关键是我们本地的生产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就是高质量发展吧，未来，所以我们也可能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我想，因为很多的企业来到进博会，一方面是做很多新品的一些尝试，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对未来的一些投资规划呀、发展规划做一些调整。那么对于雅诗兰黛来说，我们四年参加了，其实真正给进博会给品牌带来了一样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触动呢？想问问两位。 可能我们樊总讲一讲我们对未来中国消费者啊，他们对什么方面可能会更加有关注啊？我们带来了高端的这个香水，然后还有高端的护发。 中国消费者总体来讲，那个中国消费者对护肤和美妆，包括美发都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是曾经啊，就是我是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十几年前，我们是看着国外的那个趋势的。那其实现在是很多是中国消费者，包括中国的很多的研发是引领这个趋势的。那无论是护肤、彩妆、香水还是美发方面，我们都觉得是中国消费者要求已经更上了一个台阶。所以这次我们在进博会的参展的同时，也会更多的了解很多消费者的那个反馈，然后把很多的那个需求，就像我刚才讲了，反馈给我们上海的那个新的研发中心，也会反馈给我们的国际部，然后更快的 upgrade 我们的一些各个系列的一个产品。 中国市场的话多元化，年轻化，互联网， 对， 这个实际上是它的变化会越来越快，他可能会也要求所有的企业，如果是在这个中国市场上立足的话，你的反应的那个速度也要不断的往上提升。 是 我想进博会带给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其实是双向的一种推动。对于企业来说的话，能够更直面市场的一些需求，同时也能够适应市场的一些产品做一些调整。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能够在身边就能够买遍全世界，甚至也能够改变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可能是进博会带给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变化。 对，1993年雅诗兰黛进入到中国内地，这个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见证了这个整个这个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高端美妆的行业，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会不断的前进，这个无论是企业也好，在这个市场也好，都会相辅相成，一起来发展。谢谢，再次感谢谢谢两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雅诗兰黛在这个进博会的这个平台上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谢谢海波， 谢谢海波，谢谢雪景，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那么要跟大家做预告的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个新闻广播，以及长三角之声、第一财经广播等等，我们会有多个频率、多个平台呢，都会给您做这个。 有戏可看，有物可购，有景可赏，有游可进，演艺大世界，活力一街区。 2018年11月，经全球证明，演艺大世界正式定名。它以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辐射整个黄埔乃至上海市中心城区。目前已经拥有专业剧场25个。演艺新空间44个， 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环境、最佳观剧体验的演艺集聚和产业发展街区。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是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全球唯一海外分中心，也是演艺大世界内首批获挂名牌的演艺新空间，聚集着国内外最专业的爵士乐演艺资源。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总经理丁晓云： 爵士乐啊，是演艺大世界的一张音乐名片。2017年，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正式成立了，入驻了南京东路的外滩中央广场。在这4年多以来，我们吸引了包括像9届格莱美奖获得者、传奇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先生和林肯爵士大乐团等等这样的爵士乐界的巨星登上我们的舞台。开演至今啊，我们也演出了2000余场，观演人数也超过了14万人次。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努力打造演艺大世界新型文化艺术空间，致力于本土爵士文化的发展和推广，让更多市民和观众体验爵士乐的魅力。丁晓云： 2021年，我们成立了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大乐队，由沪上10位顶尖的青年爵士音乐家所组成，演奏家们带来了非常精湛的演出，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未来，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将继续秉承爵士乐自在、从容、自信的理念，为广大观众呈现高品质、高水准的演出。听爵士乐，到演艺大世界。 倾听人民故事，共筑暖心之城，德厚闽堂，文尽万家。 闽行区漕宝路曾是进出上海市区的重要通道，原名七号桥的普惠堂桥则是上海西郊的战略要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七号桥碉堡就见证了历史的硝烟。新东苑沪剧团团长沈慧琴： 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漕宝人，对七号桥碉堡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小辰光路过碉堡时，经常听大人讲，当年啊，解放上海的辰光，为了弄好这个七号桥，牺牲了不少的解放军战士。因此，我一直想把七号桥的英勇往事搬到舞台上，创造飞跃七号桥，让我梦想成真的。 飞跃七号桥作曲如金山。 飞跃七号桥居住成立以后，领导组织我们去七宝深入生活，倾听了杨德明老先生叙述当年的战斗经历，激发起我们的创作激情。全剧从人性的深度来考量母爱的深层，即是战争与亲情的冲突，完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 新东苑沪剧团创建7年来，始终坚持出好戏、排好戏、演好戏，已先后创排出6部大型原创沪剧。飞跃七号桥则是2022第10届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展演和闽行红色原创展演剧目之一。飞跃七号桥导演卢昂： 这次的孵化升级版呢，用了3年多的时间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整体性的进行了打磨和提升。除了我们有优美的沪剧的经典唱段以外，还融合和吸收了很多姊妹艺术的这样的悠长，如昆曲啊、豫剧啊等等其他地方戏曲的这样的音乐，来丰富我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魅力沪语传文化，红色基因助成长。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沪语传承优势，闽行将继续推进本土红色文化研究与舞台艺术创作的紧密结合，书写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定期存款3年期年利率3.5%，1万元起存；美元定期存款1年期年利率4.2%，1万美元起存。定期储蓄保本保息，安全无忧。详询客服热线95302。